须与老和尚禅起开始。癸巳年正月初九，在上海遇佛时，逝者佛言全名记录门人之定孝篇，第一禅起缘起。遇佛时向有禅堂之色，此次寻逢中门起诉114高龄之须臾老龄，助习时事，起见和平法会，十方之主，请为一应良机，重修禅智，并即修禅期，使此中弟子皆得永功，直指心源之无上法义。书记一曲松宾，流布法音，扬溢天下，广利有情，云昌正法，一骑大千之间，恒久和平。言有玉佛寺北方大和尚及李思浩、赵朴初、李宇尊、方子凡、胡厚朴、张子莲、钟慧成、李经纬、朱华平等居士，一再请求云公慈悲法师额满众愿，当无许可，并只是癸巳正月初九夜，1953年2月22日起期。第二，起期法语。初九下午7时，请见相师行礼毕，迎请云公进堂。云公站立正中，请见相师持香板分8字形两旁站立。参加禅期四众弟子周围环立，云公举香板云：新年新政打新期，选佛常开学无为，无为毕竟无为也，说个无为也是非，但以无心与万物，物物头头显灵机，新春弘扬新佛法，选得新佛度群机。即今起期一句琢磨道，蒲团坐破虚空笑，香板点出月轮辉，全